所以一个人对佛的言论经教要诚信不疑，这个人呢就是大福报了。佛怎样讲他就能够怎样做，这个人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他不是凡夫，他不是普通人。本经特别着重在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菩提心就不用讲啦，因为他们是菩萨嘛，他们是菩萨梗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啦。发了菩提心，若果不念阿弥陀佛，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哦，吃大亏了。这句说话呢是教的菩萨的，若果已经发了菩提心，一定要相信佛的说话，佛劝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就得大利，即是说一生之中就可以成佛，那就叫做大利。一生成佛只有这个法门，除了这个法门之外，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可能一生成佛，而且一生所成就的是究竟圆满法，所以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世尊在这里劝我们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往生不退成佛，是一切诸佛如来劝导众生的话来的，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人，亦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讲的。我们读《弥陀经》就知道六方佛赞叹，《无量寿经》十方佛赞叹，十方一切佛都赞叹阿弥陀佛，他们都讲《无量寿经》，都讲《阿弥陀经》，讲这些经的目的就是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，所以这个是一切诸佛无上智慧，一定要深信不疑。五十七，佛言：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离相，不求佛位，心着世乐人间福报，虽复修福得人天果，得报之时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。这段话我们在今日读到呢，感想特别深刻，这个是不究竟。今日佛法表面好似好兴旺，其实佛法呢衰到了极点，到了谷底。乜嘢叫做兴旺呢？古大德话，这个道场开悟的人多，正果的人多，那就叫做兴旺。若果这个道场的信众成千上万，但是一个开悟的人都没有，一个正果的人都没有，那这个道场是叫做衰败啊。道场的兴衰是这样分的。我这个道场人多得十几人，若果这十几人个个都往生了，个个都念佛往生了，这个道场就叫做第一兴旺。念佛的人好多，若果将来一个都不能够往生，这个道场叫做什么道场啊？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听到居然有些道场专求人天福报，就好像佛在这里讲的一样，所种善根不能离相啊，他们着相离福啊，不求佛位啊。他做些什么事呢？心着世乐，深深执着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劝你在佛门布施，用什么方法劝你布施呢？他说佛是世间第一福田啊，你在这里布施啊，舍一得万步啊，你做生意哪有这么好捞啊，一蚊就可以有一万银收益啊。於是呢，大家都一窝蜂去布施，都去种福了，谁不知呢，所种的冚唪唥落空，冇种到福啊。舍一得万步，你哋喺呢度舍啦，边个得到一万步呢？係有某个人中咗福会发咗大财，但係有几多个呢？但係唔係每一个人都发财喎，若果中咗福每一个人都发财，咁就真嘅。若果一万步是得一个人发咗财，咁就唔係真嘅。同呢个冇相干，佢自己命中有啫。所以头脑要清楚啊，即使真是中福了，都是人间福报的。人间福报是佛讲得好听，你来生要得到人生，你才享得到这些人间福报。得人生要五戒不犯，你才得到啊。要十善具足啊。咁你諗下你自己五戒十善你打得到幾多分呢？唔使人哋话㗎，你自己凭良心去打。若果你自己得唔到八十分九十分，你来生得到人生就非常渺茫。如果你的心行不善，贪嗔痴慢非常严重的话，那你来生的果报啊，必定在三途啊，享什么福啊？三途里面除了地狱道，地狱是完全受苦的，冇福可言，畜生道、饿鬼道都有享福的。你睇下啲宠物，佢系畜生啊，佢有福报啊，一家人都爱护佢、服侍佢啊，供奉得佢啊，好似宝贝咁供养，佢有福报啊，佢前世求噶，佢前世收噶，就畜生有福报啊，有啲畜生嘅福报之大啊，人都比唔上佢。我想想我都不及啲畜生啊，我讲经说法咁多年都冇人服侍我啊，啲宠物几多人服侍佢啊，佢嘅福报几大啊。你愿唔愿意去做畜生去享福啊？饿鬼道嘅享福呢，就好似土地公啊、城隍爷啊，初一十五几多人去拜佢，去供奉佢，嗰啲就是鬼道享福嘅，佢有福啦。你做呢啲事呢，就咁样嚟得报啦。呢个系六道里面有漏嘅福报，虽复修福求人天果啊。咁你唔知道呢，脱离六道轮回啊，将呢个大前提忘记咗啦。人天嘅福报硬好，佛话 一切风俗都好啊，但系唔能够出三界，唔能够了生死，唔能够出轮回，咁样就大麻烦啦。只要你唔能够出三界，佛话决定系喺三恶道嘅时间长，喺三善道嘅时间好少，你必定系咁样嘅。从理上去讲，六道众生善心所好少啊！大家若果念过唯识《八法名门论》里面就讲过，讲得好清楚，善心所只有十一个，恶心所有二十六个噃，所以起心动念啊，都系恶。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他恶念多善念少，恶念的力量强，善念的力量弱，这个是我们累劫修行不能够成就的原因。若果你今生想要成就，要将这十一个善心所好好地培养，等佢产生力量，将二十六个恶心所要远离佢，使到佢嘅力量薄弱，我哋先至有超越十三界嘅指望。若果唔喺呢度下功夫，你想要超越三界，真係谈何容易啊！呢个係我哋一定要知道㗎。我哋劝别人一定要劝人哋念佛往生净土，决定唔能够劝人来生再得人生享福啊，做大官发大财，做财主佬，唔能够求呢啲啊。若果你咁样嘅话，系害人啊！佢依家听咗啊，一时话好好鍾意，好欢喜。将来佢轮回喺恶道啊，佢若果碰到你嘅时候啊，嬲死你啊！你害佢啊嘛，你唔系利佢啊嘛，你知道净土法门，你点解唔教我？点解唔教我念佛求生净土？所以事与理，我哋都要辨别清楚。五十八。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，取上分别情执心重，求出轮回终不能得。咁样嘅修行人自古至今好多好多好多，实在嚟讲包括我哋自己本人在内，若果我哋唔系咁样修行法嘅话，早就已经往生咗啦。点解今日仲落得咁样嘅地步呢？佛喺《大乘经》上话俾我听，今日我哋得人身，有机会闻到大乘佛法，更难得嘅系闻到大乘净土法门。呢、这个人啊，过去生中啊，好似佛经上讲嘅，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，你就知道你嘅善根有几厚啦。佛喺《金刚经》上讲，听到《金刚经》嘅人，心里面不惊不报，呢、这个人喺过去生中啊，就已经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啦。无量寿经上讲，过去阿舍王子他们五十个人在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，听得好欢喜，就动了个念头，他说将来我要成佛，亦要好像阿弥陀佛那样。虽然他没有说出来，他一 有呢个动念啊，佛有他心通就知道啦，就讲出佢哋嘅因缘。佢呢班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，你先至知道嘅善根有几厚啦。我哋今日喺呢度嘅大众啊，至少都唔输蚀俾佢哋，至少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，遇到呢个法门，唔知道遇到几多次噶啦，已经。点解你仲未去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就系、是、犯咗呢个毛病啊！系虽种善根，作大福田，取上分别情执心重啊！所以每一次都去唔成啊！今生点呢？啊，睇嚟呢都系咁上下嘅啫。呢、这个老毛病都系唔改得到。若果咁嘅话呢，呢生又只系种一个善根㗎啦。又去唔到啊。咁就变咗400亿零一次囉。仲系去唔到啊。真正系觉悟嘅话呢，咁就将呢个毛病要改咗佢。呢一生就会成就啦。种善根，乜嘢叫做种善根呢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求生净土，就是大善根，是真实的善根。作大福田，就是将这个法门普遍地介绍给人哋，依家嘅方法好多，印经、录音带、录影带都系方法。依家更有电脑嘅网络，咁就更好嘅办法。咁就系作大福田啦。做咗点样呢？我哋要将老毛病改过嚟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要学诸佛咁样作而无作，做嘅时候就尽心尽力去做，绝不放弃一个机会，一有机会就要去做，但做嘅时候呢，心里面若无其事，即係话不着相，个心里面唔好諗住话啊，我做咗好多好多事，一咁样諗就弊啦。要作而无作，唔好着做呢啲事情嘅相，一心一意只求生净土。净土嘅条件好简单，就係、是、心净则土净。我哋要知道清净心第一，心清净行必然清净，所以唔使着重行，着重喺心，心真正清净啦，言行一定正嘅。咁样呢，我哋就一定得生净土。若果唔系嘅话，我哋呢一生又要错过啦。如果有人劝你，哎，这个人间仲唔错啊，这个世间是苦，你要去帮助人嘛。若果你不肯帮助人啊，你没有慈悲心啊，你这样不得啊，你是自私啊。哦，你一听了呢，那又不甘心去做自私自利，啊，好，我来生再得人生啊，甚至有些法师啊，他说来生啊，要做法师，他亲口话俾我听，他知道我是求生净土，我是念佛的，他说他不生净土，我还是要再来做法师。他讲这句话的法师呢，就已经过世了，好像刚刚今年过世的，他发的愿呢，就是来世还要回来这个世界当法师。来生 你得唔得到人生啊？好有问题啊，边有咁容易啊？唔求生净土啊，真係非遇即狂啊。李炳南老师过去讲经周时都咁样讲㗎啦。即係话佢呢个人头脑唔清楚啊，神智唔正常啊。若果正常嘅，边会唔求生净土嘅呢？我哋读咗呢几句经文，必须要提高警觉。第五十九，当孝于佛，常念施恩；当令事法，久住不灭；当坚持之，无得毁失。呢一段是世尊对后人殷勤嘱咐，若果是真正的佛弟子，即是好像我们在座的同修都曾经皈依啊，真正皈依就是佛的弟子，那你们是不是佛的弟子呢？多数人啊，形式上就皈依啦，但实际上唔系，回系回头啊，你回头未呢？依系依靠啊，依靠三宝啊，你有冇依靠三宝呢？冇，大多数系糊里糊涂学佛，糊里糊涂皈依。咁你点会有成就呢？真正皈依，经上讲得好清楚，好明白。但系法传得耐咗啦，往往咧将个意思以讹传讹咗，咁毛病咧就生起嚟啦。我哋喺六祖坛经上读到，六祖慧能大师距离依家1300多年啦。喺嗰阵时，佢老人家讲三皈依就改变方式。我哋读咗嗰一段有好深嘅警惕。佢传授三皈依，竟然唔系话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而系话皈依国、皈依政、皈依政。你睇下《六祖坛经》咁样写噶，点解佢要咁写呢？喺嗰个时候啊，已经有好多人啊，将三宝嘅意思搞错咗。一睇到佛，佢就想到佛像。佛像点样靠得住呢？所谓泥菩萨过江啊，佢自身都难保啊，归依佢点靠得住啊？一睇到归依法，就想到经典。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，佛教遭过不少的劫难，佛经不知被烧了多少次，所以佛经亦靠不住啊。真呢是出家人，出家人有时候他亦是自身难保啊。那三宝究竟是乜嘢呢？三宝是自性三宝啊，唔系外边嘅三宝啊，系自性觉、自性正、自性正啊，呢、這个先至系三宝啊。皈依嘅意义系喺呢度啊，系叫你从迷惑颠倒回过头，觉而不迷。叫你从错误的思想见解回过头，依自性的 正知正见，咁就叫做法宝啊！叫你从一切染污回头，譬如我哋时常讲嘅心理嘅污染、精神嘅污染、思想嘅污染、见解嘅污染，回过头嚟，依自性嘅正，呢个就叫做三宝。如果你明白啦，三宝是佛法修学的总纲领、总方向，无论修学任何宗派、任何法门，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。离开这个原则，你就不是学佛；不是学佛，你就学魔。你学的是魔法。魔是什么？折磨啊，日日生烦恼啊，身心不安啊，咁你就係入咗魔啦。虽然你仲每日读大乘经典，研究大乘经典，但係你依照个经文日日喺度胡思乱想，咁你就叫着魔啦。你知道呢个道理，你先至知道呢三个原则嘅可贵。如果我哋能够做到正而不染，你就要知道识得一门深入啊！唔好话世间嘅书籍你睇多咗冇益啊，受咗污染啊！就算佛经、佛书，你都唔好睇得。世出世间嘅书睇得多咗，都系被污染咗。你睇得越多，你嘅知见越多，你就系所知障多。清凉大师讲啊，有解无行系增长邪见啊。你冇喺修行上下功夫啊，一味研究经典啊，咁就叫做增长邪见啊。佛经上冚唪唥系邪知邪见啊。点解啊？因为你嘅心邪啊嘛，睇到个正法都邪啦，所以你所理解嘅冚唪唥都系邪知邪见。你心里面着咗魔，见到佛法都变成魔。几时先至能够广学多闻呢？要心地清净，智慧开啦，先至能够得。未开智慧，未破无明。咁你就要一门深入。呢、這个教诲系世尊喺华严经上讲得好清楚，而且以善财童子同我哋做一个最好嘅榜样。善财童子喺文殊菩萨会下一门深入，一直到佢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。所谓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啦，佢嘅老师呢就叫佢出去参学，出去参学就叫做广学多闻。所以参学嘅条件系要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。你未到呢个境界，咁你就要老老实实跟住个老师，老师叫你点样做你就点做，咁你就冇错。否则的话，你不听老师说话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这个是世尊对我们的嘱咐。当孝于佛是要孝顺，顺从佛的教诲就是叫做孝于佛。常念师恩，老师对学生常常护念，常常念在心上，时时刻刻关怀。若果你不听，那就没办法了，老师亦不会怪你。老师他应当护念你的，当然会护念你。但是他护念你，你会不接受啊，那老师就不应该护念你了。老师只好将你放下，咁就求得自己嘅 心嘅清净一尘不染。所以师资之道啊，可遇不可求啊！你遇到好老师，老师遇到好学生，好嘅学生就系要百分之一百嘅绝对服从，咁先至能够逐佛为命，令到佛法久住不灭。呢件事我哋要坚持，当坚持之，无得毁失。呢句说话讲得好重，等于话佛将逐佛为命呢个责任嘱咐俾我哋，我哋能唔能够将佢担当得起？第六十，修佛明慧，接受佛嘅明白嘅教诲，要专精修学，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呢、这个不敢有疑啊，就系、是、照应翻上边第五十六条，当知疑惑为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大失利。所以佛嘅教导，老师嘅教导，绝对唔能够疑惑。呢个系我哋呢一生中修学能唔能够成就嘅一个基础。今次时间虽然好短，选择咗无量寿经呢六十条，每一条都系非常重要嘅。我哋应该认真努力咁修学，咁样先至唔辜负佛恩。佛七其中讲呢啲嘢，其实都系叫做打闲叉。好，到今日呢，到呢度呢，打闲叉呢就算告一个段落啦。希望大家好好念佛。听讲馆长亦已经同意咗啦，出年嘅佛七啦，下一次呀，可能系三个星期佛七连续嚟，即系三次七一齐。因为呢一般佛七啊，前几日啊，前嗰三日啊，个心都仲系散嘅，要到第四日呢先至定啲。咁到第四日定啲，刚刚开始定啲啫，再过一两日又讲完啦。所以呢真正得受用嘅时间呢好短。若果能够将时间稍微延长啲，咁呢嗰个实际嘅效果呢就会好得多。所以呢三个七连着一齐嚟办啊，亦都可能系一个好好嘅事。好，多谢大家。